第七十四年第三行，第七十四年第三行，佛时世尊告佛难言：如现厌离声闻缘觉住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唯如开示第一义谛。在前面我呢对于往昔佛所教诫的这个因缘和合，在这个地方呢提出了他的疑问。这个意思前面呢都已经说过了。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是世尊答复他，我们看看世尊开头这几句话，这是很重要的，说出了他这个疑惑之所在，也就是疑惑的根源。那么我们在楞严会上所实现的是回小向大，也就是遭遇到摩登仙女之难不能自拔，知道自己所修行的这功夫不得力，这样呢才发了大心，想学菩萨法。所以佛在此地讲啊，你先前厌离这个声闻缘觉这些小乘法，那么殷勤提勤呢得成菩提的方便，那么这个是前面的第一卷经文我们念过。释迦牟尼佛确实不辜负我难的期望，从七处真经以来都是为他开示第一义谛，也就是讲大乘当中的了义法门。我们回想一下，在前面佛讲常住真心信尽明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是菩萨修学的大根大本。我今天在东山讲座的时候也给他们同学们说，看看前面还有座位啊。那么在讲座里头给大家讲，第一次讲座里面这些老师们比过去几届实在讲都热心，很有善感，实在是难得，学习的态度也很认真， 那么虽然是很用心的学啊，很认真的学，我今天说问你们还是学不成功，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用的是妄心的啊，换一句话说全都是虚情假意，那怎么能学成功呢？修学大乘佛法要从常住真心修起啊。那么什么叫真心，什么叫妄心，这是我们要搞清楚啊。真心呢是不生灭心啊，真心呢永远不变的心就叫真心，凡是会变的这个心就不是真心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要是你们对外的，就是家庭里面来讲啊，父子啊，或者叫母子更亲心，是不是真心？还不是真心。啊，夫妻是不是真心呢？也不是真心。如果要是真心，怎么会闹离婚呢？今天好了，明天恼了，啊，你这个心呢，常常在变化，这个心就是虚情假意呀，就不是真心呐。学佛首先要学的就是学用真心，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们对别人的态，这个心呢，不能够改变。什么心呢？大慈悲心。学佛，在纲领上来讲，不外乎戒定慧。高级的佛法，闻思修三会。三学三会也，将大小乘佛法通通包括进。小乘还不讲求常住真心，我们在楞严里面可以得到，也可以明了，就是说他是由这个实心啊，第六意识心啊，可以修到声闻缘觉，所以小乘呢不需要常住真心的，但是大乘就不一样，力了常住真心就没有大乘佛法，常永远不变的。住如如不动啊，由此可知它是不生灭不变异的，这个叫真心。凡是生灭变异的都不是真心，我们自己要能够觉察我们用的什么心。诸位明白这个道理了，别人对我们怎么好自己要清楚，他那个心是假的，所以你也不要太欢喜，别人怎么是侮辱你回报你惩恨你，你也不必生气。为什么呢？就那个心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心里面没有好物，好物是妄心呐。所以为什么佛菩萨的心他那么清净呢？人家用的是常住真心啊，学佛的人要记住是修自己啊，三学三会都是要求自己修学的，而不是叫别人修学啊。那么今天呢，他们是额外的给我加了几个重点啊，今天下午又把我找去了啊，找去做什么呢？ 次研究讨论会答复问题，问了一大堆问题，要我一条一条给他解答。那么今天就有一个同学呢，提出来，我们修行呢应该怎么修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会修的人，就同六祖所说的，真正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若见他人过，自己却相助啊，自己的故事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还有个人问，就是万一我们这一生要修不成功，来一生呢，要是来生是不是再继续来修？如果来生继续修，是不是还要从头修起？那如果我们到畜生道了，变成小猫小狗了，那我们怎么修修法？我们怎么个修法？这个问的个人，问得很对，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也告诉大家，他们能够参加讲座，能够这样热心的来听讲，这样用功的来学习，多生多劫都是由善根获得的。换一句话说，佛学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都在那修学，没修得好啊，这一生到人道里来了，还又碰上了，再又来从头修起。虽然是从头修起呢，总是一次啊，一次有进步，这是一定的。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所以我就劝勉他们大家，应当把握住这一生，这一生的决定成就。不要再希望着，哎呀，我来生再来吧，不要有这个妄念，来生一转世再来啊，当中又要就最低限度最快的吧，你来生又在人生又闻佛法，至少你要隔20年，中断了20年了，佛法的成就。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到，为什么不肯干呢？那么他们对这问题也非常的热心的讨论，而佛在楞严会上一开端告诉阿难，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重视常住真心，只要常住真心现前，无论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没有不如意的境界，给你放在天堂以及把你放在地狱，你的境界是平等境界，是真是常，这其中的差别妄念生的差别真心里面没有苦乐，苦乐是妄心里头才有所以真心有真乐，这个真乐是苦乐之外才有真乐我们世间人讲这个乐，苦乐之乐不是真乐，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晓得这种修法无论在什么境界上对我们都是有利都能够成就我们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佛在前面就教给他叫他执心正念真如，这都是涉及第一义谛的修学法 也是大乘佛法修学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其次，在逐破妄执那一大段经文里面，世尊首先说出首楞严大定这个名称，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他在请法里面他只说出摄摩他三摩禅道，因为这些名词是佛常说的，那么在楞严会上告诉他，如来于诸大菩萨所修的这个定，名字叫首楞严。楞严大定是信定，与本性相应的大定。如果是一个立根的人，一听到这个名词，顾名思义，他的妄执就可以破除，而楞严大定的体相就能现前。这一部经最主要的就是叫我们修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怎么个修法呢？方法很多，这个下面呢25圆通章就是以25位菩萨来做代表，他们所修的通通是楞严大定。那么注意想想，这个25圆通章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观音师之与净土法门太密切了，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那我们修净土法门，不是修楞严大定，是修什么？就是我们要觉悟啊！我们成天念阿弥陀佛，修楞严大定，自己不晓得，是冤枉啊！修的是上上的，自己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不如那些盘腿念地的，你是个冤枉不冤枉的？盘腿念地修的这个禅定啊！那是摄摩他三摩禅道初级的，我们今天修最上乘的楞严大定，他自己不知道。在是七处真经里面，逆心了不可得，心在哪里？数穷横遍，这就是开示第一地啊。不悟有什么办法呢？我难听了没开悟，我们也是打马虎过去了也没开悟，佛毕竟是大慈大悲，不悟不要紧，再用一个方法来讲，又给我们说二种根本，这都是楞严经的精华。一个是菩提涅槃的根本，一个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本，这个你要搞清楚啊！生死根本搞清楚了，你就有办法了生死，菩提涅槃根本搞清楚了，你就有能力证得。所以这个东西搞清楚不行啊， 两种根本不离一心呐、啊，一个是心浊，一个是心迷惑。这心菩提涅槃的根本，迷心生死涅槃的根本，所以生死跟涅槃同一个根本，只是迷悟不同而已啊。才有这两种差别的现象。离开了迷雾，是一相无二相啊！那么这种开始啊，怎么不是第一义谛呢？哪里是第二义、第三义？所以你在楞严里面看，几乎佛每一段的开始都是第一义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义的开始，都是看到第一义谛的开始。如果是聪明伶俐的大乘了义经典，处处都有悟入之门。那么既然处处都有悟入之门，我们都从门口啊溜过了，不但没进得去，连门在哪里还不晓得，走到门口不认识门，这个很遗憾啊。走到门口不认识门，是你迷惑颠倒啊。你要是不迷，门就在你眼前。所以我们再想想佛最初讲的常住真心，清净明寂，这多么重要！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直截了当的就谈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书的名字叫《大乘起信》呢。换一句话说，就是大乘入门。那么我们现在讲堂啊，每个星期天也在讲大乘起信，大乘入门，你入得了入不了呢？啊，我给诸说，我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是入不进去了，那怪你，不怪我。啊，为什么呢？你不肯照做嘛。萧光大师在《楞严经》里面提出一个入门的修学法，与大乘起信论一样的，切实用根。我们能办到？啊，切实切什么？切分别，切执着，切妄想。直截了当用六根根性，六根根性是常住真心、清净明寂。你看看门也照到了，别入进去了。你不照这个办法，那有什么办法？那就没法子了。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言相。唯识论里面告诉我们，立辩即说之相，都是一个道理啊。这样才能入大乘之门呐、啊！这样啊，才是大乘起信呢、啊。 所以这么一提起来呀、啊，各位就明了，经书的确处处都是假的。第一啊，那么这个门口啊，莫难又跳过了。于是佛在讲，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这个道理很重要。今天那边的中小学老师们问我，他提了一个问题，啊，问佛的这个化身、报身、应身，要我说一说，啊，要我给他说明。我就跟他讲，说佛的三身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啊，说我们自己的三身，这多亲切呢。什么是我们的化身呢？就是佛在楞严经里讲，诸法所生，唯心所现，那就是我们的化身。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些诸法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真心变现的影像。你们都不发明们应该晓得，色法从哪来的？色法是心性所的相，啊，二所现影呢，啊，这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唯心所现，啊，白话明门里面讲的二所现影，啊，心是自己，所现出来这个影像，自己不承认为是自己。好像我们这个身呢，哎，这是自己。我们在灯光底下看到这个影子，那影子不是自己，就这个意思啦。没有这个身，哪来的影啊？影还是自己啊。我们今天就是搞错了，不但是那个影不认识、不承认是自己，那身也忘掉了，也不承认是自己了。大错特错啊！所以诸位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恍然大悟，你就真的发生了。啊，发生真的，我们现在这个身发生了，有自受用，有他。我们这个身也是千百亿化一。啊，那么这个意思，我这一说，你们。同学们心里应该有数，啊，为什么呢？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讲过嘛，啊，就在我们一生当中指出三身是一，不是二，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个说法多么的亲切，啊，自己三身明白了，诸佛菩萨三身那不必说了，当然明了。这是第一啊，我们在这个关口啊，莫难表演的又错过了啊，总是错过，意思就是叫佛多说几遍啊，怕末法时期的众生听个几遍不能开悟啊，啊，这也是故意啊，表演叫佛多说。那么在十方显见里面，佛跟我们说出见性是心非眼，啊，这一块的经文很长，所说的理相当的精髓，用的方法极尽其善巧之能处，确实是能够叫人开悟，说出我们的见性没有动摇，没有疏浚，也没有生灭， 也没有正见，也没有断续，说明这个东西啊，非因缘非自然啊，非合乎非不合乎啊，利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不是一滴一滴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利益切相，我们在讲堂里头也常常跟大家提示，利益切遍计所指向，而不是利益他起相。诸位要晓得，依他起相是灭不了的。我们今天科学上也证实，物质不灭。所以依他起相离不了，依他起相有作用，那有体有用，原成是体吧，依他起是用，有体有用，有用有体，他不卖死，依他起是假有，原成是真有，真不卖假，假也不卖真。可是耐思的时候，耐思就虚妄的妄的，根本就没有，他在里头搅和，这个东西耐思，这就是辩机所执行。我们讲利益切相，要利益切辩机所执行，这个叫唯识，五重唯识观里面，这个五重啊，就是修行。五个次第，五个阶段，全都是修的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一修起来，所以百法明门呢，唯识修观的一个初心，等于说是一个模型一样。是我们入门下手最为方便的。那么这个也是第一地。再接着呢，就是我们念过去的没多久，五音六如十二出十八界，这是把宇宙一切万法全包括了，佛告诉我们这些法即空即假即种，这个意思也不必多说，随便念一法，哪一法不具足三自性，哪一法不具足五法呢？五法三自性在一一法的法之法中都明显的显示出，这怎么不是第一地？第一义谛就是中道了义无系论法，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舍弃，另外再去找一个中道了义，那到哪去找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华藏图书馆，在讲堂，你离开这个讲堂到外面去转，走遍天下，我要找华藏图书馆到哪里找？你身体在这个里面不晓得，跑到外面去找，那怎么能找得到呢？所以诸位要晓得，重道了义在哪里啊？楞严经里的每一颗都是重道了义啊。 希望诸位在此地要留意啊，而后才有一个入处啊，否则的话你就找不到入处了。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试着把它从触发心一直到前面的时候，处处都是给你开始第一句。你现在真是头头错过了，你还来问我？下面的话是责备他如何佛家世间细论妄想因缘二字缠绕啊。那么这个就是俗话讲的，我难放不下了啊。放不下的是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啊，他是没有跟外道学过啊，他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跟一个老师。老师前面所讲的方便语，他执着有时当真，不能舍弃啊，因为他先修小乘，小乘是方便法了，是不了义的呀。如今叫你教给他中道了义法，那么换句话说，必须把那个全小方便不了义的法通通放下的，他是放不下啊。所以谁去缠绕他？自己缠绕自己。自己心里头乱了啊，啊，我们所谓是乱了方寸啊。如虽多闻啊，这个如是指我呢啊，你虽然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啊，我们看到佛这样特别莫难，想想我们自己连莫难都不如啊啊，我们怎么不可怜？啊，莫难的病就是妄想因缘自缠自扰，把他的雾门给塞住了，不能开悟了。虽然佛这样的教导啊，处处都是以中道了义来提示他，都是当面错过，给他设备他啊。你虽然是多闻第一，有什么用啊？到了你闻无上菩提妙真如性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啊。啊，这也就是说明了啊，你们诸位是修学佛法的要留意要说到多闻，古今中外谁能比得上莫难？莫难的学问就是学记里面所讲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为什么？自己没开悟。佛49年所说的话他都能背得出来， 一字不漏。你看那个记忆力多好，听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啊，他要去讲经给人听，没人要听他的。为什么呢？都是学的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吧。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啊，像一个活录音机一样，不是自己啊，甚至于说连录音机都不如啊。为什么呢？录音机录下来把那个讲的人啊神情也都录进去啊，一听听那个语言说的时候，哦，像那个人，有那个人的韵味啊。摩南学了之后，从他口里讲的味道变了，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个味道啊。佛说的人听能开悟啊，他学佛的言语跟人家说，人家不能开悟。这就是说即闻即学不足以为人师的道理啊。所以你们学东西要明白义理，不学言语。言语可长可短，只要把意思能够表达出来了，这就告诉你。你要想把意思表达出来，首先你对这个意思要明了啊。自己对这个意思没搞清楚，你怎么能把这意思表达出来呢？那么底下这个比喻好啊，好像一个人怎么样呢？如说药的啊，医学院的念医学的啊，念这个药剂的，哦，种种的药的名字他都背得很熟，念得很熟，可是把药摆在面前不认识啊。为什么呢？没见过，不认识啊。药名字对得很熟，真药现前他不能够分啊。那么比沃南呢，在这个听讲也是一样，沃南心里面要求的是求中道第一，而佛净说的中道第一他都不认识，他在这个里头反而还来问啊，到底是因缘生的，是自然生的啊？为什么因缘自然佛都把它排定了，还来问这些话啊？何见的佛的苦口婆心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就别说了啊！我那没听进去啊，没开悟啊。这叫可怜啊，摆在你面前你不认识，走到门口不晓得啊，没有一步啊跨进去说到这里啊，他佛门有个公案啊，就是一段起一个小故事。说文殊菩萨有一天呢，叫善财童子去采药啊。那么我们想，善财童子是文殊的学生啊，文殊是善财的亲教师。善财是在文殊手下开悟的，悟了以后这才派出去探学啊，才叫他去探学。那么这四十华严里面五十三参的这个公案，那么他就叫善财采药了啊，告诉他只要是药啊，你都把我采来， 诸位想这个话了，都是像禅宗里的讥讽话，你别当真了。哎呀，老师这采药了，哦，你就到山上去采药去。那你就对老师讲的话是完全不懂，不能接受啊。特别是的，他交代，只要是药啊，你都给我采来。站台啊，在门口晃了一下，看了一看，药都采好了，回来了。实际上两手空空啊，回来说个什么呢？他说我遍观大地呀，无不是药啊，全都是药啊。好，你要我采来说，那都是啊，通通都是啊。于是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听了，好，是既然是都是药，你给我采来吧。”文殊菩萨在这个地上抓了一把锄啊，采来了。他不是抓一把锄，在地上捡了一片草叶，草叶上拿了一根草叶，交给文殊菩萨，我采来了。